之阴之功，兵败破敌城，胜然重兵，命三人带领二位殿下前去探望。 久已丞相， 就此前往。 子梦交加，好身少得孤，连那银带起风烧得光，人火马其实欲望天下，无存烧得不在火面下四次梦灵烧大锅，鬓白在风有过的智慧，滚哪滚，you 纯真，一阵阵心神不稳。 只恐今日已病体日活。 会不听先生之言，有此大败，孙膑折将乃孤王之罪矣。 师公，君家身败，不知常理，望之公保重要紧。 是啊，职工保重要紧，待等身体痊愈再发登武，一患不完去。 参谋言得极是，鞍马劳顿，歇息缺乏， 遵得你。 你看马谡人才如何？ 有常虽然年少，颇具才华，日后乃国家栋梁也。 不然呐、啊，不然，故看马谡言过其实，中无大用，若为众人，他必有负事。先生，你要牢牢记。皇不敬于人世，本道与先生共灭奸曹，匡扶汉室，不想中道而贬，阵亡之后，军国大事，船长先生今前来听故托付。 观看那在下南阳山谷交亭，求先生把孙曹一擒，扫尽不在那九泉下呀，赶你抵达恩故的好先生呐、啊。

哎呦，脚踝耶！

是的， 施高一官， 施高当一个、 哦、哎呀，把我们的师傅送了市里，伢子啊到山去摘，哎呀，怎么拿白呢？ 来而不语，只得告我辞。 没的没的没的， 相公欲行而来，岂可背信而回？施干你虽则受了势力，不过师徒师妹先生大吉大一头比了你。 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要听讲。 哎， 他有不大之事，我要请来相公 陛下陛下 吧。起 干，请楼。 余孽子，奴你个师傅啊，大致一本《原文华山花园》， 最大本事， 看见个姐夫，那多开啥？ 介绍啥卡头的呀？ 呜，一人光风呀，铁锤子，巴拉贝哎。有金梦后要想吃他的姐夫，我们的师傅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谁来给这一对鼓励呀？莫法莫法， 什么东西呀？ 莫吃一本鱼包， 要他何用啊？ 背着个这蓝红队长。好多口气，咋哭泣和这来后都接在我雨后不开的，我这不等时间哄子两哄，但是一直好天气了这样。张相公啊，你的哥哥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听讲？ 原来个这来后阿婆呼吁的 啊。 许仙，我们师傅啊，为当时的失心发作，做罪受三生不后事。哎， 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在有灵力个。 哦，倒要听讲。 哎，你们来听听 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 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二句那哈个说蓝猴了，哎呀听， 哎，说起个这蓝猴不啦，个这蓝猴， 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 这第三句，第三句呀、啊， 本来的忘记个， 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好有个第四句，说的哈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看我谁了啦，跟着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我就哈子谁毛奇怪了你这么 张先生，哎呀大谁们闹的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送，笑笑笑却睡流通，百里公等算尽了千年的老松，苍古的金呐、啥鱼的是了火，那块测试后居如是，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天呀、啊！ 下大少的哈 给，是这样。 哎，那，保庇为一郎先生，追父之弟。 那个什么周父子啊？ 这个读书人，连他追父子不晓得个？ 这倒不知了。 这追父子嘛。就是最差多个牙啊， 张相公，今个礼包包到到。 哎呦，金刚里大灾，那看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也大。 九年实力新开光，我你十五分负责。法聪啊，可有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嘿，莫欺客之别。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咱们来你把来听。 哦， 一进山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人，一个头皮波对头。一扎把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给我仔细看，这个马山兵啊，这马山兵啊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在做生意啊，我说马山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也叫你做施工， 他可成仙的呀！ 马山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七个之辈，谁那个姓施的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嗯，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搭个，对手两个，七十七个。好像张相公啊， 到这样的师傅走来在， 师傅说。法聪，可有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来跟我来了啊！我你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活力不济。但是侬两首诗啊，礼仪做来着哟。 嗯，这样的礼仪呐， 我们来你们来听啊。一进山门四大神，革命走个，金盔金甲气虚人，芝麻搭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把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我掌声，不要谢，不要谢， 给大钱。就是永大山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市里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是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这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相公，身边没出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摸到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们来听。你亲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骂天高河大，少女来哈， 呀他们说的哈的呀， 这啥狗子一下，与妈妈一来这个娘娘呀、哦、这个娘娘有的啊身外落脚，啊，有的身孕在，你过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想两个事呢。老、哦，身边莫吃，七个同辈，马子先生马上帮你下至七个事呀， 那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一摸出五个铜板，马子先生摸上高龄五个四 啊，那五个字啊， 这上一个汉啊，哈哈哈 哈哈哈！张娘子，看哪嘛子，啥啥厉害？ 哎呦，呼动大。 贼。 是什么地方呢？ 娘来看看啊！哎呦，方丈是哇，里向乃是稀奇古怪个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头加一江头，一头江头，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头加黄头的奴隶，一江头哈的马迹。一头一家嘛，欧举大子弟；五头五家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办得个礼。 是。 张相公啊，虽然小菜都没十味的，看啦啊！哎呦，呸！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什么地方了啊？ 最大东林不必来在。 何为东西啊？ 读书人东西也不懂的。 哦，这倒不是的。 哦，出家人家东西，俗家人嘛是家马康。大人呐，弄两张个人的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干嘛？先吧先吧。 也不像啊， 屁呀放他去， 是不是话呀？ 哎呦，啥个鼻子这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才唔得个，我的荔枝须呀在。张相公，这么行呢？过去随喜，随喜， 这次受重气。 张相公，请。 头上上中吗？ 哦，啊，秀主， 哎， 你方才可曾看见观音龙女出现么？ 下起的脸皮，相声了都给打，出自七八十年的高， 该是七八年， 十七八年总是有该。你的龙女的立下不能看见，上相公出来看见观音了，龙女照。 哎呀呀，秀主， 哎， 你看，放在前面走的，岂不是观音？ 嗯， 后面所有的，该是龙女呀。 还是放在个两个，非也，方才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回避跟他们 是大姑啊， 红娘对吧？杀个姑娘，杀个龙女家， 呀娘哇！将天下有这般学生女子，真乃天子不生意。 张相公到底是哪句实在？ 两个你他俩去死。 光王菩萨， 秀珠，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的 弟，徒弟啥家？ 就看这双小脚嘛。 哎， 就是一千两水金呐。 哎，张相公，那小子穿着绸里长裙，正系他卷儿大小 米。哎呀，这就是你们娶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啊呸！你们不要等，我们要上门里带女客的美女你嫁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啊，秀珠， 哎， 你来看， 小 金路，方才。这一步是去远的， 哎，这也不是西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远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 那、 哎呀呀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得没得没得没得，两个猴子还来磨你磨你， 和尚也要磨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放在小子，这也不去的， 清醒， 哎，没去那里嘛， 哎，清醒， 哎呀，猴子那亲家的人啊，这也不够这样走嘞，叫喜儿对着叫喜儿啊，所以不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嗯，孝顺， 孝顺，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亲 娘， 哎呀，你出来了，老弟，老弟，哎呀，大三公啊，好老弟，必是与大队长了。你是个好无常的阿俊，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莫须告诉老夫人，叫你和尚。 和尚， 不要 慌。美女，我还要去告诉老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家大伯的户籍家族，但是没啥人嘛。对面上岸， 是不是火？ 那么当个后头的，那大家在看几个？ 在。 呀，也是见牙，见娘不用见。 劝罢尽将心， 张相公，只怕你负心陷阵， 上神敬。 李世回来，动动之意， 小事不在，动动姐妹。 哈哈，我此 请了。大家批评的看。